郭先生同張先生，咁依家可以點搞啊？咁依家冇得搞啊！ 你講啊， 係嘛？ 你講啊，你有意見你講啊。 冇意見啦，冇有，係咯。煲底要人啊！ 煲底要人啊！咩飞收到喂？ 系 有睇到条片啊？头先我好似头先都 send 我 send 个 YouTube 版俾你系嘛？呢条 系原来跟紧住佢哋尾啊！ 系啊，我周围游走啊嘛，屌你！ 有段时间同佢失散咗噶嘛，原来喺度做呢啲嘢。 我周围走啊！我要经常性制造失散，因为好捻多人屌。有啲不知名人士成日吊緊住我尾噶，屌你老母！所以嗱，我亦都要我自己私人同大家講，你啲行動派唔好黐埋嚟我度啊！屌你老尾，真係好撚老實，好撚恐怖噶！我係好撚多人會吊緊住我尾噶，啲行動派唔好走埋嚟啪啪我膊頭打招呼，唔使噶啦！屌你，離遠喺對面馬路點點頭問，即係唔撚想問候一下噶啦！屌你，即係唔好咁撚樣啊！即係害撚死你哋嘅咋？你走嚟，即係走嚟我身邊，屌你，即係冇可能噶！即係唔好咁樣搞啊！即係所以我係經常性會唔撚睬人嘅。即係嗱你記住，亦都要我喺佔領場地，啲人同我打招呼，我係好唔撚睬人噶，好撚冇禮貌嘅，一定要同你哋講翻聲先。尤其是我戴咗口罩或者蒙緊住面嗰陣時候，即係我有陣時會喺啲示威面場戴口罩啊，咁人戴我戴啦，係咪先？係嘛？好恐怖啊！我屌你老母，總之好撚多人跟緊住我尾啦。唉，我唔係嚇大家，亦都唔係因為咁樣樣，我吞太唔去前線。依家唉，總之我會害撚死你哋嘅。咁嗰日嗱，咁啊依家啦。咁我就跟嗱，咁我大約個時間咧就係咧呢個時間咧就係7月1日啦，就阿鬱敏到場後，咁我去周圍睇下啦，咁啊聽到嗰面白影白浪咁撞緊門，咁我周圍去睇啦，咁啊唉見撚到阿張超雄，我屌我即刻開機啦，吊撚住佢尾啦，喂我依啲即刻吊撚住佢尾，睇下佢會唔會又去前線嗰度屌阻撚住人啦，又喺度屌即係你都知啦我。我知呢個撚樣係會篤灰上去落口供，屌都指做證人指證人噶嘛，屌真係要夾撚住佢啦，係咪先？吊撚住佢咪拍撚住佢，啱啱佢同阿郭嘉琪兩個撚樣一齊喎，兩個真係左右門神嚟喎，屌你老味閪，真係要 check 撚翻佢老味閪，真係守門神嚟嘅，屌呢兩個，屌郭嘉琪同埋屌你老味阿張超雄，仲有梁耀忠，阿梁耀忠。应该三个嘅，点解头先条片得啦？阿张超雄同阿郭嘉琪，因为梁耀忠俾人捉捻走咗，唔知去咗边捻地。喂，后面有个幅 GIF 图睇到啊？有喺度，哇！之后喂，嗱后面嗱我唔知道你画面睇唔睇到啦？依家，哎呀，我唔记得睇个直播添，屌你！依张图真系正到爆，真系屌。开捻 边张啊？ 喺度，呢度，屌你真 Jeff 呢啲，屌你老几捻劲嘅啦！唔啱，慢慢嚟，有排碌嘅，好似屌，呢啲好捻自愈啊嘛！屌你老母真系，唉， 哦， 即系你唯有喺呢几日唔捻开心嘅消息不断传嚟，你唯有睇翻呢啲，屌你老母，即系系嘛？即系亦有啲 系啊。 比較激勵少少嘅新聞啦，例如我又要俾少少時間攞翻啦。咁英國佬有動作啦，我啱啱先睇到咧， 係 英國佬可能會制裁中國同埋相關嘅官員。我揾揾先。 咁犀利，真係做嘢。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依家佢外交問題啊嘛。哎，我頭先擺咗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咁咧，頭先第一節咧臨完之前咧，已經有個聽眾啊，阿 Cat 啊，咁啊打個電話嚟嘅，咁不如我哋依家聽咗阿 Cat 電話先，好冇？咁我陣間先至再講翻呢一單消息先。好啦，依家咧我哋預備封歐翻嗰個穩定單料出嚟啦，通咗應該係咪啊？通咗你应该啊，系咪阿 Cat 啊？ 喂， 听到你讲嘢啦 ，Cat， 你可以啦，我系法国佬同阿 Face。 是啊，喂，你好 ，Hello，Hello， 我想，喂，仲有 Redfish 喺度啊？ 喺度，佢喺度啊，三人会议嘅，依家系。 哦 ，OK， 我想同啲僆仔讲咧，唔好死啊，唔食啊，你都未上场打仗，你死？你唔好谂住呢个政权会因为你死而感动而有任何改变，佢哋系冇感觉嘅。在中國死一千幾百萬人是好小事，就算你全香港人死曬咧，佢都覺得冇問題。你死曬咪仲好，佢換個第啲新香港人落嚟 ，fill 咗你個位佢。係 啊， 所以唔好死，唔值啊，完全唔值。咁同埋你哋唔好諗住話啲中年或者老年人唔撐你咯，唔係嘅，其實佢哋會撐你嘅，因為。第一就是體力問題啦，第二他們有屋企的包袱，或者是工作上的包袱，心裏面很想做，但是可能他的環境不容許他這樣做，所以你不要想著說那怎麼辦呢，好像人家人忘記了我們了這樣，你不要這樣想，其實中老年成年那些他們是會記得和支持你的，因為我們覺得你哋實在太偉大了，你哋做嘅嘢係我哋唔敢做的。我哋諗都未諗過，唔好話行動啊。根本個世界唔係話唔好睇到咁灰。其實而家只係依個成個遊戲嘅開始。唔好咁快諗話幾時會完。係啱啱開始打呢場仗啫。 係啊，我頭先都講啦，依家嗰個。叫做嗰個抗爭嗰個缺口啊，打開，即係就咁我講個缺口，講到好似好好嚴重咁，又話即係你依家現時個做法個嗰、那個就即係正常社運會做嘅嘢嚟嘅咯，依啲係 係啊，其實到而家一條車胎都未燒過， 係啊， 垃圾桶都未燒過，根本呢啲係好正常嘅一啲示威行動， 正常嘅燒車胎都未有。可能就真 的 不想， 是很正常，是 不想太大影響，是吧， 就是年輕人你不要泄氣，你一定要，如果你真的，你一是就不要參與政治，你參與政治你要那個毅力，那個意志力是要很堅強，現在是剛剛開始而已，還有不要放棄咯，你要想想你做的事是很偉大的，嗰陣時啲人咪偷渡游水嚟香港或者行山嚟香港嘅，佢哋都係一樣噶，都係嗰啲俾喺大陸啊，俾中共逼啊，覺得有生命危險或者係連飯都冇得食，咁啊走嚟香港。同埋你哋今日，你哋係有飯食啦，即係最基本嘅生存嘅條件，你哋係有啦。但係你哋呢啲行為係為社會大眾嘅，即係我真係好佩服你哋。是好好嘢，所以唔好放棄啦！你哋真系唔好死，你死咗呢個遊戲你就輸咗噶啦。 系 啦，系咁多啦。 哦，系啊， 冇乜嘢。 唔好，即系俾啲耐性咯，唔好太急躁。 系啊，你都知依家個環境係變到，即系變到咩狀況咧？啱啱咧，即系我啱啱喺晏晝啊，尋晚都有喺 YouTube 咧。越南人咧，咁啊同啲英國嘅歌手咧就作一首歌，就為今次香港咧就打氣嘅。 嗱，呢啲左交嘢咧，我以前係好反對嘅，因為覺得冇鬼用嘅。咁但係耐唔中而家要呢啲調劑一下咯。同埋， 即係你要知道個關注度咧，同埋咧，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 耐唔中唔可以每一分鐘都咁緊嘅，咁你。送一送個人停一停， 即係點解會有咁感觸呢，因為咧，我知啦。你記得以前咧，香港咧係收容越南船民嘅。 唉，呢樣嘢唔好講啦。 即係以前咧，越南人咧係投奔香港咧，就希望投奔自由啊。因為但係依家咧，你去到2019年咧，要去咧，屌你要！要越南人作歌，屌你為我哋香港打拼自由而奮鬥，屌你！你真係，你真係聽到你唔想聽首歌啊？即係阿 Andy 啊，你唔想聽首歌啊？ 你淨係聽我講，即係首歌你唔使聽，你淨係聽到我講個情況出嚟，你都想喊啦。 係啊，唉，唔喊都魚肉爆啦。 係 咪？即係仲有一樣嘢， 嗯， 唔好大家唔好以即係寄望美國啊英國。會幫你出頭， 即係雖然佢哋依家要出頭都要噶啦，冇辦法啫，你明啊？佢哋民主國家， 佢哋嗱你就覺得佢哋做咧，你係賺咗嘅，俾啲掌聲佢就算啦，唔好掉咁重錘咁重嘅期望，英國、美國、歐洲會幫你做， 或者咁講咧，亦都唔好俾太大期望啲政客啦，亦都即係你依一個亦都係長久以嚟香港社運人士嗰個思維咧根深蒂固咗噶，係同即係所以咧，你係衝入立法會裏面嗰個宣，即係嗰一班嗰人嘅宣言咧係好好重要 嘅。係啦，嗱，你哋記住，美國人經常講，而家經常講都係話 American first， 係咪？咁你 Hong Kong 係第幾啊？人哋幫你呢啲鬼佬，人哋幫你，你咪拍下手咯，講句多謝咯。人哋唔幫你，你都唔好出聲，亦都唔好灰心。人哋唔幫你都係正常。 唔係咁，你最壓車就香港呢班泛民議員啊嘛，你即係你毛孟靜嗰日仲凍喺即係撞緊玻璃嗱，講翻撞玻璃。 啊， 毛孟靜依度佢仲可以厚顏無恥凍喺嗰度就講，哎你哋唔好咁啊，陣告你哋暴動罪十年。啊，毛孟靜毛姨姨，你有冇諗過點解依家咁容易告到暴動罪？你哋泛民屌你咁啊，有冇去全力阻止過啊？嗰陣時你哋割席，你嗰陣時屌 你 個大佬， 你發覺佬，你做緊呢個節目嗰陣時候，我睇緊另外嗰邊咩全港媽媽反送中集氣大會。 依家佢又要講諗嚇，所以太多嘢講唔曬。 唔係，整個集會都 OK 嘅嚇。諗到收場又話記住去投票啦。有啲人話記得下年下次記住去投票啦。 唔 係 啊，你 冇做。 唔係你冇辦法，你。即係依啲咁嘅情況出現咧，但係同你講啊，贏緊嘅又係，所以咧嗱，你都會有個思維咧，就係話喂，記得冇噶啦，抗爭者同個建制， 咁但 係 亦都唔 冇啊！你喂，啲議員都係建制嘅一派嚟嘅啫。 唔係，以後我哋可以即係大家玩得呢個遊戲再高張啲咯。我選你入去， 係啊， 嗱就好似今次咁樣，嗱你要聽我哋話，唔係你叫我。唔冲我就唔冲，而系我系要冲。你可以企喺侧边睇，唔好再企出嚟阻住我冲。 咁你民阵个讲法都唔同咗啦，不过都有谴责暴力啊，系咪先？ 啊，到我有事嗰时候，你哋呢班人又要出嚟帮我哋定一定啦。 跟住今日又 谭文豪， 跟住今日又去私人收割啦，做。 你估佢呢啲咁样嘅片段，啲细路会睇咩？ 嗯， 根本佢傾有咩好傾啊？咁你學聯咩個全部咁多間大學嗰啲大學生代表都話咗唔傾啦。 係， 咁你班人死入去張建中度把鬼，死入去做乜？成班老嘢加埋千歲貴人，噏啲嘢嚟做咩？佢哋根本唔能夠代表民意，亦都更加冇可能代表到學生。 係啊， 啲成班老嘢都唔死都冇。 喂，訴求好明顯㗎啦，已經傾乜撚嘢啫？即係嗱，依一樣嘢，我即係話，即係我2014年咧喺每一日朝頭早咧，俾阿黃楊達捉去喺做嗰個乜撚嘢早晨咧，我講過一次嘅嗰陣時喺佔領區做嗰、那個。即係嗰陣時，我開始俾人捉去做時事節目嘅。嗰陣時就喺佔領區朝頭早。咁嗰陣時我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你哋和平，咁你哋衝唔到冇撚計啦。咁佢哋清場，你哋咪走咯。最重要一樣嘢，佢清完場，你哋之後叮一聲會再咁撚多人出現翻，又係佔緊住條路，佢搞你唔掂。咁亦都係一個好厲害的一個方法。咁你哋唯有從呢個途徑。咁依家係從緊呢個途徑去做緊噶嘛？咁 係。 咁依家當然有好多秋後算都捉到啦。咁但係以整體7月1日晚嗰晚嗰、那個即係成個衝擊立法會嘅行動，我以分析嘅角度嚟睇，嗰次係屌完美嘅典範嚟噶嘛。再加上世界其他人嘅輿論嘅對呢一次嘅衝擊嗰、那個即係 鬧就當然有啦，你啱啱轉任嗰個美國嗰個領事館嗰、那個領事都臨走都話依家係暴力，但你都要正視呢個問題啦，係咪先？ 誒，依啲鬼佬嘅嘢，佢講咪有得佢講咯。 唔係咁，你焗 即係香港自己香港舊， 要佢嚟講啊！你估佢想講啊？屌，但係佢啲人民都要佢講呢啲嘢嘅，大佬明唔明啊？佢係民選政府就係咁樣樣咯。 仲有啊，呢排阿曾玉成咧出嚟講説話咧，唔好俾佢軟化到啊！狗永遠都係狗嚟嘅，佢哋食慣屎就食慣屎咯。一個翻身，佢哋又咬翻你轉頭。佢永遠都係咁講。 曾玉成佢依家佢提重啟政改啱噶，你哋依家都應該要提埋呢樣嘢啊！屌，係咪先？係 嗱， 我都同意。 好講政改，咁到時選。他會不會走出來選呢？是不是又是他們湊夠票來選他們自己的人呢？ 喂，現在的問題、啊、 他說可以在這一刻可以用他的，就是用他這一刻這句說話，但是都要很小心這些人他們做的行為咯。所以不要說啊，很多時候我覺得中國人是慣了一個習慣，就是永遠一個新有個人出來就說就將自己所有的希望放在他那裡。譬如 Donald Trump 出來，喂 ,Donald Trump 好啊反共啊。人哋出埋你就出埋你。 喂都好 啊。美國人永遠都睇前 面。等先打聽一下。喂推咪呀，轉一轉黃碧雲嗰張相。睇到有少少眼花，屌你。繼續跟住轉一轉黃碧雲，有張黃碧雲，我記得 Redfish 剛才找了張黃碧雲在那裡屌了 開記招， 有 張肥婆相，這些你說不是共產黨的間諜，屌了什麼東西都可以，不加產在這個時間你講談判 啊，這些沒什麼所謂，他是不是間諜都沒有所謂 啊， 但是你啲人啲醜態露曬出嚟，佢個金兩已經露曬啦。佢嗰日七一嗰日喺入邊嗌啊嘛，人哋走入去話叫林鄭下台，跟住俾人逼出去啊嘛。啲垃圾，佢嘅能力咪走去嗌下做下，即係做以前阿長毛做嗰啲嘢咯。佢能夠做到乜？佢做唔到啲乜㗎？但係選咪照選佢入去咯，呢啲政治小丑。 咁啊，依家都。差不多咁啦，喂，嚟紧，喂，啱啱我哋阵间都会讲喎，七月七号又有一个游行喎，九龙区喎，啱啊 ，Kat， 我呢个要去喎， 呢个你 呢个要去喎， 你都支持呢个 啊，你都觉得会去嘅， 支持，梗系要支持啦，九龙区啊嘛， 系啊，睇睇 佢，我睇下佢嗰个路线会搞成咩样都好，嗰度永远最多自由行 shopping 噶。 咁依家 係啊，廣東道喎、啊。 咁啱啱今日就講過攞咗不反對通知書啦。咁、但係依啲都小心啦，因為我都話咯，係會有好多啲唔 知 咩人， 係 會有好多唔知咩人混入裡面嘅。即係依一嗱依，即 係但係 嗱我唔係完全對呢個捉鬼論有呢個抗拒啊，即係捉鬼論我 唔認同。你咁樣講，你又嚇咗啲人唔敢去參加，你唔好咁講。其实应该我哋就係应唔可以驚，一定要去睇睇下佢会有咩人入咗嚟，同埋睇完啲人睇下啲人行下会行咗去边，同埋我睇下民阵点样控制喺九龙呢一边嘅游行。 即係或者我再讲返又话你真係 要。等先呢，今次个活动唔係民阵搞嘅，係连灯仔嗰啲素人自己搞嘅。 素人自己搞嘅。 咁都要睇，我唔理邊個人搞，我想睇下九龍會搞成點。同埋我想 冇所謂㗎啦，依家件事咁樣㗎，其實Kat 同阿 Memphis， 就算依家哦咁，可能依家可能係阿黃先生去攞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啦嚇。咁黃先生可以突然之間，我唔撚搞啦，咁然後就 cancel 咗個節目，咁你哋繼續去，咁冇得所謂嘅，明唔明我意思啊？ 哦，係，係 啊，你要知道咧，不反對通知書咧。嗰陣時好撚早期呢，已經啲人成日想講話唔撚去攞不反對通知書，唔撚去攞，因為正常你係唔撚需要攞㗎咁樣。咁如果因為呢因為如果你攞咗就要有負責人㗎嘛件事。 哦， 係呀，好撚麻煩㗎。 所以嗰陣時候我去搞遊行，即係搞嗰啲乜嘢光復啊咁嗰啲咧，不我攞。 所以嗱，你發覺到你又唔好喺度嚇啲人話咩咩咩，我覺得應該要提倡鼓勵多啲人上去行下九龍呢邊。即係唔可以成日行去中產區噶嘛， 我就係叫大家小心啫嘛， 來唔係中環， 即係我 小咩心啫？ 我叫大家小心嘅意思咧，我要大家小心嘅意思咧，就係話咧，啲鬼咧冇得避噶，你當佢長期喺你身邊啦，唯有就係咁樣樣同大家講， 你自己做翻做好自己嗰份咯。 係啦， 其實任何時候。乜嘢場合都有鬼噶啦， 系啊，總之你咪遇，所以我嗱，所以 嗰日， 所以我頭先第一， 你聽我講啊，嗰日我七一啦，喺立法會附近啦，我身邊都有幾隻嘢黑著住黑 T 恤嘅，屌你四張嘢嚟緊啦，講説話， 哇係咪我嚟噶？屌係咪我嚟噶？ 唔係啊，個樣三尖八角，個樣三尖八角，好似，唉，唔似香港人嘅人嚟噶。 哦， 好唔似香港人嘅人嚟噶，三千八角嘅呢样，似六月三十号嗰班人嚟噶。 哇！ 你根本周围都系嗰啲人，你所以系唔好惊。我哋应该呼吁更多人去九龙呢一次游行，去睇下点样。 啊！ 你谂得太多咧，又会变第二个陶杰，第二个萧山。 啊！谂得太多咩啊？ 谂得太多，系啊！唔好谂得太多。 咁当然啦。 要行出嚟。 啊、 最好啊，扶老携幼，睇下搞成点。 系啊，所以 你九龙区咁多人啲噶嘛，你其实你过咗海嗰边已经系有少少唔系咁方便噶啦。又话咩夜晚搭车翻远，系啊，有啲离地，根本都唔得，即系唔得大众化咯。你要试下，今次呢一边咁睇点样，下次又算啦。 唔系噶，同你讲啊，喂，从呢个地形上面噶啦，喂，从呢个地形上面嘅分析啊，我同大家讲啊。九龍梗係咩？佢交通方便啊嘛。知唔知點解先嗰陣時佔王即係佔王咧咁撚多次啲仗咧？嗰個行動嗰、那個動員力咁撚快啊！屌你旺角啊、尖沙咀呢啲，屌你小巴樞紐嚟噶嘛！屌你老味， 唔好接， 交通樞紐， 所以就要 你冇金鐘咁撚麻撚煩啊！金鐘你屌你老味，喂金鐘你十二點後搭乜撚嘢車啊？屌得幾部小巴？ 系啊， 巴士 好烦噶， 烦啊嘛！ 嗱，你我哋要 系啊， 唔系嗱，你听我讲，你听我讲 啊， 我哋要将啲 九龙， 你听我讲埋先啦，你听我讲埋先啦， 听 出嚟今次游行，唔系话要做啲好大嘅事，而系要训练到香港人咧有游行呢个习惯啊， 系嘛？ 即系有游行呢、這、一个呢一、這个诶， 屌有游行呢个习惯好耐噶啦 ，Kate 姐。零三年到依家啦，屌百九幾萬人。 唔係啊！你成日走去，今次係九龍區遊行，咁、我哋要實習曬喺九龍區遊行嘅方法，同埋要實習下唔好佔乜，行完咪走咯，快啲閃啦，死喺度把鬼咩？ 係啊，咪年年都係咁樣樣咯，七一嗰啲，咪年年七一都係咁樣咯。 咁你今年九龍啊嘛，今次唔同啊嘛，我哋背後係幫緊一啲後生仔啊嘛。 即係你意思，九龍未試過和你飛，九龍就試下和你飛先啦，咁啊，咪即 係係就係喺邊 啊？種遍地開花嘅效果出現嘅， 係啦， 係 啦， 咁啱。唔係你依家好多有，都係有好多啲依家有。即係一嚟遍地開花，喂遍地開花唔係呢啲啊，喂民建聯俾人圍嗰啲啊遍地開花啦，即係屌今晚又想圍呢啲，唔撚夠時間講。 係啦，哎喺邊度啊？今晚 譚詠麟嗰啲又咪撚屌啊？其實喂今晚就係想成日你哋多啲嚟講。喂譚詠麟張震圖咧，喂你有冇剪到啲唱片啊？阿 Cat， 我好開心喎、啊！我由細到大都支持張國榮。 唉、哎， 我一毫子都未幫襯過譚詠麟。 唉、哎，人都遠去啦，係嘛？我大撚鑊啦，我有聽過譚詠麟以前，我有幾黑膠。喂，那個問題就係話，喂，依家咧，喂，就係依家啲美加嗰啲網友咧，去緊信咧，美國咧禁止屌你老母鐘鎮濤開演唱會啊！有冇聽呢個消息啊？ 有，其實都冇乜 發計緊聯署啊，不過就冇乜撚嘢用嘅。但你做出嚟樣衰下都好嘛，俾我就屌你媽閪！依家就眾籌過去，屌買飛入場聽佢都聽，唔係聽啊，又會抌鳩手雞蛋啦。 屌揾翻十個八個人攞啲臭雞蛋入去抌鳩佢啦！屌你老味嗨，真係依喂依啲眾籌㗎，仲得過啦！屌你老登報紙嗰啲都夠啊，唔係咧再登。喂依啲喂依啲眾籌，屌老味買幾張演唱會飛，屌你每人整兩打臭雞蛋入去抌，有翻三四廿人，屌你都幾得好啊，係咪先？ 呢啲垃圾，其實當一個當啲藝人咧，娛樂圈嘅人涉及政治咧。就已經是玩完的了，因為他們是其實講真的是沒什麼路， 是啊 即是你做娛樂圈的人是沒有學歷限制的嘛，當他們講政治或者參與政治呢、已經是一個社會的沒落。 喂，所以美國加州的支持者呢，即是現在你都知道 My Video 很多人都去呼籲一下，喂你們想屌你們想支持這件事的屌你都真的屌買兩張飛進去屌早兩個月整定啲整啲手機打電話， 使乜買飛啫？唔需要買飛噶，你仲幫佢買飛喺門口啊示威都夠啦。 屌門口你屌你演唱會啲好撚難見撚到談黐線，你好撚難見撚到明星噶嘛？你聽過演唱會未噶？屌你 有咩？你有咩？你唔需要噶，你就係喺門口揾人同佢示威已經夠嘅，仲買飛幫襯佢，要慳啲啦。 有係嘛？咁啊！ 依家大把 fans 級入邊嗰啲人同你女影外合啦，好搞 啊！依家你試下上去中鎮圖嗰個 Facebook 嗰度，啲人一窩圍撚排撚住隊，屌你老母批輪奸啊！屌你輪奸啊！阿中鎮圖嗰啲啦，唉真係。 喂，嗰、那個咩左鄰右里嗰間餐廳個 Facebook 好似封咗唔喐咁樣。 封撚埋啊！唉、哎，屌！我 都唔俾人 啊！跟住我都擔心話左輪右你俾人放屎晚，或者俾人入去開罐嗰啲瑞典臭魷魚，屌有乜淋鳩佢啲嘛？屌你老味真係唔家產，唔撚淋你臭魷魚先啦，上啦茶皮卵，屌你老母！ 呢啲咁嘅垃圾嚟嘅，乜嘢都唔識，咁啊走上台 得唔撚得嘅咧？喂，攞罐臭魷魚入去話我食。我就嚟食臭鱿鱼，俾得翻钱佢啫嘛。即系你譬如 我 钓鱼啊， 佢间餐厅煮咗去边？ 喂，我钓鱼啊，钓条鱼我都可以俾厨房加工费啦，系啊。咁我咪攞罐臭鱿鱼，我屌你老帮我加工啊！屌你老母閪，系咪点先？你唔捻俾我加工，我就屌咁消费者委员会告鸠你。然后快啲运动，我每日攞一罐臭鱿鱼落嚟开，屌你老尾閪。 其实我觉得。谭咏麟是一些即是好懂得两边，即是一个好滑头的人，即是好懂得捞的人。 所以几难阴功啊，即是对又是对比返屌屌不越即是越南人为香港人作曲。那首歌叫做 Sea of Becker,即是 好 大家可以去我 Facebook 睇我今日分享咗。那几难悲哀啊喂。几十年前啊，谭咏麟企喺个台度，民主歌星献中华，依家又屌你老母，话你班捻样狗唔搭八。跟住好啦，几十年前咧，屌啲越南人咧就要屌逃亡嚟香港嘅，依家咧屌啲越南人咧就作曲，屌你唔系作曲作词，屌你老母撑香港人， 支持你香港人啊嘛， 屌你老母真系大捻镬，真系你。知咩？ 嗱呢啲你香港人自己要反省一下啦。 即系香港人要反省啦，真系。 你搞笑，今时今日系咁样。你自己諗下點解會搞成咁？就係、是、你香港人。 好啊。 就係、是、你自己攞嚟自。 多謝。 你就係選咗啲咁嘅垃圾議員。 多謝阿 Cat 姐嘅電話先，多謝曬。咁啊，多謝 okay, 可以多啲再打電話嚟啊，發表下意見啦。多謝電話先。OK， 咁啊， 拜 拜。拜 未完啦。咁咧就咁啊，頭先都講緊嗰個啦，就係咧十一個鐘頭前噶啦。咁出尊重聯合國聯合聲明啊，中英聯合聲明啊，英國外相啊，即係啊。阿侯俊偉啊，啊依個屌改個名都咁撚唐人嘅，咁啊英國外相侯俊偉就係話咧，即係依家喺度講緊啦，即係阿侯俊偉之前就講就要尊重翻中英聯合聲明，咁跟住咧屌你乜咁啊中國發言人又喺度講啊嘛，你唔好説金説三道四乜乜實實，咁今日侯俊偉又喺度講啦。咁咧，坦言英國對中國稱中英聯合聲明失效並不驚訝，咁我對中國政府反應不驚訝，因為但必須明白英國是一個需盡國。制義務的國家，其實我提的是沒有爭議的事。中英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者維持50年。咁我期待咧，佢哋咧為遵守呢個聲明咁樣。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佢會有啲咩懲罰，佢就話會制裁中國嘅官員啦，同埋咧啊， 就驅逐中國的外交官咁，嗱咁當然呢啲又屌有咩？佢咪講得完唔做啊？唔知啦。當然呢啲，即係你話喂，咁有冇用咧？咁即係你即係會攞嚟就係對比翻，又喂你話究竟依家喂激進嘅行為有冇用咧？喂，好啦，明顯依家屌你老母，喂咁撚多年嚟英國佬啊、美國佬都唔會有咁嘅反應噶啦，啱唔啱啊？ 係。 屌你，梗係要高度關注啊！都話係好撚靚噶咯！屌你，七月一號嗰一次嘅衝擊立法會，除咗個時間個除咗個時間係 fail 之外，所有嘢都係好撚 perfect 啊！ 係啦，以往咧啲歐美國家完全 記住啊！嗱，老夫對呢一次衝擊立法會嘅唯一指責就係太靚過來啦！咁其他嗰啲我係唔會給予任何嘅指責嘅。屌你老尾閪，係咪先？就係咁啦， 即係近乎完美噶咯。 唔係啊，你喂，屌你老母真係！即係如果你選舉工程啊，即係我哋啲做開選舉工程啊，咁撚中意面子啊，咁撚中意咧，都諗唔諗到？屌攞完啲汽水要擺撚翻低錢呢啲咁撚樣嘅動作啦，明唔明啊？呢啲屌你老母真係！你唔好理佢，屌你喂做樣啊，吹啊係做樣啊，屌你老母啊都靚啊，屌你老母閪係咪先？就係咁啦。係 啊， 系咪先入屋啊？喂，呢啲屌你，喂呢啲咪入屋咯？屌你老味，系咪先？ 呢啲入屋啦， 系啊！屌你，喂急喂！今次七一爆玻璃就系屌成学生成功将屌啲抗争行为带入屋啦，大佬啱唔啱啊？好，喂咁啊完啦，加翻个场俾阿东哥先。